情。了解详情，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北京阅读记”，第八届书香中国“北京阅读记”，阅读加我一个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刘飞波一口咬定说自己的女儿被亲家姜文章给害死了，棺材就停在石佛寺里。狄仁杰到了石佛寺查看，却惊诧地发现棺材里边躺着的是一个男尸。经人辨认，死者是木匠毛福。而在毛福的袖子里，狄仁杰又发现了写有姜文章家庭住址的一个字条。难道说毛福的死也跟姜文章有关？那这刘月娥的尸首又跑哪儿去了呢？众目睽睽之下，舞女命丧吃人壶，洞房花烛夜，新娘猝死，新郎失踪，众人各执一词，难分真假。一桩人命案竟然牵出惊天阴谋，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湖中惨案第四集。乔泰在姜文章家里查访，马荣去了木匠毛福的家，狄仁杰则回到县衙，脑子里边一团乱。吃过午饭，狄仁杰来到书房，韩永南、刘飞波、王玉珏这三个人各写了一份供词，已经呈上来了。狄仁杰拿着供词，对比着绿云楼主的笔迹，粗看之下，这三个人的字迹都跟绿云楼主不太一样，但是再细一看，这刘飞波的供词一笔一画似乎是有意的收敛。一般这人呢，要是写惯了字儿，这字形怎么改这都好说，但是这气势不好改。这刘飞波的笔迹气势断断续续的，有些可疑。难道说这刘飞波是从闺女月娥那儿得知了姜右弼绿云楼主的名号，然后冒用姜右弼的名号去跟杏花约会吗？他这是什么心理呢？昨天晚上杏花在湖上被杀，今天早上刘月娥的尸首不翼而飞，这两件事儿都跟这刘飞波有关系。狄仁杰打定了主意，要去拜访韩永南和那个隐退官场的梁大人，从他们嘴里打探一些刘飞波的消息。狄仁杰正想着呢，马荣从外边气鼓鼓地走回来了，一进门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了，这脸上还挂着一道血印子。哎，老爷，我去毛福家里边打探情况，那毛福的婆娘简直就是一个泼妇，差点没把我生吞了。您瞧瞧，这就是他给我抓的。马荣哭丧了一张脸， 狄仁杰走过来给马蓉端过一杯茶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马蓉赶紧接过茶杯一口喝干了。哎呀，这毛福啊，前几天一直在姜文章家里干活，给新人打家具。他跟家里说好了，说3天之后啊才能回家呢。我这回去感情他家里边还不知道他死了。我把毛福的死讯一说，没成想他那婆娘啊不但一点不伤心，还说这是报应。您说哪有这么说自家男人的。那个婆娘一听说我是官府的人呢，呵，揪着我衣服啊让我赔银子。我不给钱他就破口大骂，哎，上手还打上了。我这好不容易才脱身。狄仁杰听到这儿一声叹息，哎，娶了汉妻呀往往殃及丈夫，自古如此啊。马蓉，这毛福平时为人如何呀？为什么说是报应呢？毛福的家庭显然很不幸，然而邻居们却反映这毛福平时为人厚道，十分的勤快，倒是这毛福的弟弟毛禄是一个游手好闲的泼皮无赖。毛福兄弟俩早就分家了，各过各的。毛福为人老实，就靠着一点手艺挣钱养家，平时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喝点小酒，可是家里头日子过得紧吧，很少有闲钱打酒喝。倒是他这弟弟毛禄成天家不干正经事儿，手上还零花不断。马蓉说完之后，狄仁杰捋捋胡子，好了，马蓉啊，你先歇会儿，眼下我还要去韩永南和梁大人家里走一趟。说完，狄仁杰走出县衙，这官轿顺着大街往北走过去了，不到一会儿就到了韩永南的府上。这韩永南家里装修的富丽堂皇，大厅里边字画书卷古玩玉器装点其中，自有一种深沉大气的韵味。下人端上香茶，狄仁杰笑着跟韩永南拉起了家常。韩员外啊，您有几个公子啊？韩永南一下面露难色，哦，回老爷，在下并没有子嗣，这膝下只有一女，名叫垂柳。原来这韩永南家里边妻妾成群，可愣是没给他留下一个儿子。现如今韩永南已经是年过半百了，他也认定自己没这个命了，对家里边的一堆妻妾连正眼都不带瞧的，成天就泡在杨柳坞里寻花问柳。其实这点事儿狄仁杰早就知道了，他今天来就是想套套韩永南对杏花的情分。狄仁杰看看韩永南，韩员外，这杨柳坞的杏花聪明伶俐，昨天竟然突然被杀。我听说杏花跟您闺女一样大，这么年轻就命丧黄泉了，可惜呀。哎，您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呢？狄仁杰冷不丁地提出杏花的命案，又拿他跟垂柳比较。韩永南听了心里头这不舒服啊，杏花的事儿在下也觉得突然，不知道老爷您查出什么了。狄仁杰往前凑了凑，本县今天前来正是为了请教韩员外。您也知道南门湖中死人从来就是不露痕迹的。韩永南瞥了一眼狄仁杰，以在下之见，老爷您不妨赶紧结案算了。这杏花就是一个青楼女子，她死了没人追究，您就说她是自己失足落水的，失手掉进湖里就没影了，这不就结了吗？听韩永南这口气，他对杏花的死并不关心，好像他跟杏花并没有什么情分，可这是不是他装出来的呢？狄仁杰板起脸来，韩员外，您在教唆本县草菅人命啊。青楼女子固然低贱，但终究这也是一条人命，我怎么能够昧着良心如此断案呢？ 昨天您请杏花前来助兴，难道您跟他一点交情都没有吗？韩永南脸色很难看，唯唯诺诺的，这青楼之中都是去玩的，谁能动真心呢？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。狄仁杰见状，只好调转了话题，随口聊了几句就告辞出来了。出了韩府，狄仁杰又去拜访梁大人。梁大人的府邸在一座青山之下，一打门，开门的是一个20岁左右的白面书生。狄仁杰递上名帖，这书生一看名帖，赶紧施礼：“狄老爷，小人梁一德，是梁大人的侄子，也是梁家的管家，快里边请。”随后就引着狄仁杰进了梁府大门，一路亭台楼阁，穿过一个大花园。可奇怪的是，这一路上啊，没看见一个仆人。狄仁杰正觉得纳闷呢，这梁一德忽然放慢了脚步：“狄大人，晚生有一个不情之请，一会儿您办完事儿，晚生向您请教几个问题。”狄仁杰看着梁一德脸上一团的愁云惨雾，好像很委屈似的，就点头答应了。梁一德大喜过望，眼睛里边闪出了感激的眼神：“狄老爷，您在凉亭里等一会儿，我这就把家伯给请出来。”说完一溜烟的去了。这个凉亭三面临水，十分的幽静，亭子里的柱子很久没人打扫，落了厚厚的一层尘土。中间的桌子上摆着一个雅致的瓷盆，里头5-6条金鱼游来游去。狄仁杰伸手撒了几粒鱼食在水面上，那些金鱼忽然受了刺激一样，惊慌的乱窜，四处躲藏。狄仁杰看着好玩，就逗这金鱼。这时候亭子外头一声咳嗽，只见梁一德正搀扶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，一步一歇的朝凉亭走过来。那个老头胡子散在胸前，一顶帽子把半边脸都遮上了，手上拄着一根龙头拐杖，举步维艰呢。狄仁杰低头施礼，这梁大人嘴唇动了半天：“ 老朽90了，行将就木，狄县令亲自来看望，感激不尽呐。” 这梁的人面朝上仰着，双目紧闭，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。哦，梁老相国，下官今日造访多有冒昧，只是我在衙门里碰上了几件难事儿，还请梁老相国您赐教啊。狄仁杰等了半天没回话，这梁的人不吱声了。狄仁杰抬头一看，嘿，这梁的人睡着了，哈喇子顺着嘴角直流。梁一德不好意思的看看狄仁杰：“狄老爷，让您见笑了，这半年来家伯一直是这个样子，因为怕别人笑话，所以一直不让他见客。”说完之后，梁一德搀扶着老头坐在亭子里边，转身跟狄仁杰说：“我这就把邹伯和邹妈叫来。”不大一会儿，一对老夫妇跟着梁一德过来了，他们把梁大人送回屋里服侍他睡觉。梁一德忙完了，把狄仁杰带到了自己的房间。这间房子是一个简陋的书房，看样子梁一德的日子过得也不富裕。这梁一德挤出了一丝笑纹：“狄老爷，您今天都看见了，晚生也不怕您笑话。您看这偌大的梁府，表面上很风光，其实这心里啊早就不成了。家里的仆人只剩下那对老夫妇了，其他的都走了。”说着，梁一德端上一杯茶敬给狄仁杰：“狄老爷，眼下我正有一件棘手的家务事，想暗中请求您指点一番。”狄仁杰十分的疑惑：“哦，什么棘手的事儿啊？你说来听听。” 梁玉德借过关上房门，就说起了这件烦心事。半年之前，梁大人得了这个古怪的病，这病倒是没什么特别激烈的病症，就是一发病啊，老睡觉，这一睡呢，三五天的，中间不喝水不吃饭，怎么叫也不醒。等梁大人自己醒了，还神志不清，语无伦次，谁也不认得。这样清醒半个多月，这病竟然全好了，说话吃饭跟常人一样。梁大人自己有这怪病，他自己也清楚，但是这梁家的家业还是在自己手里把着，从来不让梁一德插手。按说这是老人自己的家业，怎么处理梁一德这做晚辈的也没权插手。只是这两个月以来，有一个叫万一帆的丫鬟经常来府上，跟梁大人一谈就是谈半天。那个丫鬟啊，是刘飞波推荐来的，伶牙俐齿，能把死的说活了。他把梁大人忽悠得晕头转向，梁大人对他是言听计从，暗地里签了十几份买卖合同。这梁一德心里起了疑，就偷偷摸摸地查了一下家产，这才发现，好家伙的，半数家产都卖给这万一帆了。可是家里边没银子到账啊。后来这梁一德托人打听才知道，卖家产的银子都在万一帆那儿保管着呢。这梁大人老糊涂了，让人家明目张胆的骗钱。梁一德好几回啊想劝伯父，却招来一顿呵斥。这伯父说他呀惦记梁家的财产。梁一德实在是没辙了，只好请狄仁杰给支招。万一这中间有诈，哪天这万一帆卷了银子走了，连个凭证都没有，这账找谁算去？狄仁杰没想到梁府上竟然还有这么一档的家务事儿。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，一时间这狄仁杰也难以断出个是非曲直。梁一德说完，从袖子里边掏出一张纸，这是他照着合同抄的。狄仁杰接过了一看，果然正如梁一德所说，这份合约大有问题呀。心中一阵疑云，正看着呢，突然他发现这梁一德的字迹竟然跟绿云楼主十分相似。狄仁杰心里咯噔一下子，梁一德，你认识江右弼江秀才吗？梁一德被问得一愣，江秀才，狄老爷，您说的可是江文章的儿子？听说他投湖自尽了。哦，这我也是刚听说的，其实我并不认识他。 哦，那你去过杨柳坞吗？ 一听狄仁杰这么问，梁一德显然不高兴了，耷拉着脸，狄老爷，您把我看成什么人了？晚生我是读圣贤书的，哪会去什么花街柳巷啊？再说了，我也没那个闲钱呢。狄仁杰点点头，有些尴尬地笑了笑。这样啊，这两天本县可是被这案子给缠住了，见人就想问两句。你既然不认识江秀才，也没去过杨柳坞，那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吧，本县这就告辞了。梁一德恭恭敬敬地一直把狄仁杰送到大门口，看着官轿走远了，这才回身进府。狄仁杰回到衙门，乔太已经等着他了。一看老爷回来了，乔太兴高采烈地冲过来了。老爷，我有重大发现了。 哦，什么发现呢？ 老爷，您看这个。乔太说着，由打怀里掏出一本书来。狄仁杰翻开，发现这是一本普通的棋谱，没什么特别的。正纳闷呢，忽然狄仁杰的眼睛落在了最后一页。这一页正是杏花手里的那盘棋呀。狄仁杰惊喜地看着乔太，这本书你是怎么发现的？乔太得意地一笑， 嘿嘿，老爷， 这本书我是在姜文章的书架子上发现的，我担心那个酸腐的老头起疑心，就记下书名跑到外边买了一本。老爷，您猜这本书谁写的？这是70年前韩隐士编的，而这个韩隐士正是韩永南的曾祖父。这最后一页的残局据说70年了没人能破。狄仁杰暗自狐疑，这70年前的棋局跟杏花有什么关系？这棋局又跟杏花所说的阴谋有什么关联呢？狄仁杰把这本书放进抽屉，坐在椅子上边思索起来了。这个时候乔太又说了，哎，对了，老爷，这刘飞波的邻居都称赞刘飞波是一个仁义君子，可是他府上的下人却说这刘飞波神出鬼没的，好像有分身术似的。有一回这下人亲眼看见刘飞波在书房里看书，正要进去禀报呢，一转眼人没了。这下人一时懵了，四处的寻找，哎，结果发现花园的藤椅上刘飞波跟那打盹呢。这下人一惊啊，以为撞见鬼了，结果叫出声来了，反而被刘飞波训斥了一顿，差点没赶出府去。狄仁杰乐了，哈哈，这大白天的哪有什么分身术啊，没准是那个下人看花眼了。狄仁杰坐在椅子上眯缝起眼睛，今天他看梁一德的笔记跟绿云楼主十分相似，现在想来恐怕梁一德还不是真正的绿云楼主。再说了，昨天梁一德也没在船上，就算他是绿云楼主也跟杏花的死没关系。这些事儿把狄仁杰给弄糊涂了，这绿云楼主到底是谁呢？刘月娥的尸体又如何被人偷换成毛服的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在黎明，你的脚步牵绊着流霜，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，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，看不清那漫漫无常，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？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，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，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，在林中回荡。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，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的喧哗，大地里光芒照得美洋洋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。 会在泥泞的雾中摸过最初的方向，为他寻找那灿烂的曙光，来把真诚的生活点亮。恋人啊，在远处张望，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，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都喧哗，大地被光芒炸得那样样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，大地被光芒照得那样样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。 归家的喜悦，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，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。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。 走进春风。